对， 哦， 第五条关注泰国方面哈，之前会说过泰国呢，因为人去的太多了， 嗯， 好多人就钻空子， 嗯， 牟利啊等等的哈， 对， 现在呢，赴泰中国游客还是在增加当中， 嗯， 坑骗强制购物行为，哎，有所减少， 哎， 好事情啊， 好事情啊，嗯，据泰国《世界日报》的报道，泰国飞鸟航空公司日前透露说，今年首季度中国游客增加，促进业务增长149%， 他们是不是奖金年年都在涨？ 我觉得也是，你看他们是每年比上一年翻100%这样啊， 对对对对， 嗯，亏损数额减少大约是1.6亿泰铢。那泰国旅游局局长玉他萨指出，之前在网络上爆料的中国旅游团遭遇强制购物事件不会对泰国旅游业造成影响。 对，这个旅游局局长呢，这个玉他萨指出呢， 嗯， 之前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呢不会影响旅游业，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啊，而且视频中导游是外籍的黑导游， 哦， 没有资质的，目前警方人员已经依法处置相关的人员啊， 嗯， 无论如何呢，泰国旅游局一直与中国旅游部门的协商这类的问题，严处违法行为及规定适合的旅游套餐费用最低的额度，所以呢坑骗中国的游客强制购物的行为现在是有所减少喽。 嗯，是的， 泰国真的是很好玩的地方啊。 对对对，各方面都很好， 希望大家呢真的在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防备哈。 嗯， 这个时间来到11:46的11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姜秉仁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Potrei lasciarti andare guardando il disegno indecifrabile di un palloncino che。 这歌第一句特有意思，我觉得拉天来一杯，拉天来一杯， 还真的是有点像啊， 有点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旅行的体验师，嗯，啊，然后的撰稿人哈， 嗯， 我们的姜秉仁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姜秉仁。 欢迎姜秉仁， 好，小伙伴们大家好， 小伙伴们你看看， 对，小哥哥小姐姐们， 对，喜欢旅行的朋友，嗯，大家好啊， 是的，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对不对？ 嗯，对，是的。 感觉怎么样？现在刚才播报的感觉怎么样？ 哦，特别欢乐， 是不是？ 哦， 是吧？这欢乐是给我们所有第一次来的嘉宾的第一印象。 希望你也就是分享着欢乐吧， 嗯， 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哈， 嗯。 今天我们要说意大利，意大利非常浪漫也非常的热情的一个国度哈。 嗯，是的。 他们真的是每天喝不止一杯咖啡吧？这次一看， 他们至少应该是3到4杯，对， 哎， 是有的。 3到4杯意式浓缩吗？ 是这样，他们有一个喝咖啡的一个风俗。 风俗， 哦， 对，就是早上起来，比如说可能第一杯他们是喝奶咖，比如说 cappuccino， 他们会喝这样的奶咖， 啊， 奶咖啡， 哦，真的是奶特，周彤。 啊，王大山，啊， 对，对点王大山啊。 嗯，然后呢？ 对，然后他们是在午后是绝对不会再喝奶咖了。 哦， 如果你喝奶咖的话，就是一眼就会被认出来，哦，你是外国人。 哦，真的？ 啊，是的，是，哦。但虽然我们怎么喝都是外国人， 无所谓嘛，对啊，哦， 走过去。倒掉，换一杯。 第二杯喝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杯是这样，他们一般会在吃完饭之后喝一杯，然后是有助于消化，然后可能下午3到4点呢，可能有一点困了，然后再喝一杯提神。 哎呦， 晚上吃完饭之后还会再喝一杯，要嗨。 他们不会生牙吗？ 其实还好，因为你的那个咖啡因的那个，哎，耐受度其实已经很提高了，然后包括你的代谢能力啊， 哦， 都会比较好，所以说其实影响还不是非常大。 你看人家的习惯哈，啊，早中下午晚。哎呦，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啊， 嗯， 其实我们到了意大利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咖啡的体验哈。 嗯， 我们的女主播啊，道道 啊， 咖啡迷， 我就可喜欢咖啡了。 你看，啊， 我不仅喜欢就是自己磨豆哈，那个香气，虽然这个磨挺累， 嗯， 然后对，也喜欢自己冲泡， 哦， 但是呢，我每天喝的都是速溶。 速溶是我们真的是 没有时间。 初次接触咖啡的时候，我们都喝过很多的速溶咖啡哈。 它的配比就是也分不一样的东西嘛，然后分不同的地方产的那个速溶咖啡，它给你搭配好。 对 对， 这次去意大利待了几个城市，先跟我们说说好吗？ 好，我这次主要待的是3个城市， 三个。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威尼斯。 哎呦， 对，然后第二个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叫德利亚斯特。 哎，没听过这个。 德利亚斯特， 对，它是其实是

住宿体验非常的好，而且适合一个 team 一起去住宿。 是的， 对对对， 还真的不错。而且可以自己在那边做饭，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有。然后你也可以早上自己拿个摩卡壶煮咖啡。 嗯， 哦，对，这边就有一个那个对意大利人的一个特色，就是其实用摩卡壶煮咖啡的话，现在基本上全世界可能也就意大利这样做了。 什么叫做摩卡壶？ 投喂。 嗯，摩卡壶其实就是它是我们是把那个一般的那种它们都是分离的嘛，比如说我们有个机器然后专门做意式，然后但是它是把那个咖啡粉放到那个就是一个小壶里面，然后它是靠那个就是我们直接把那个壶坐在那个火炉上就可以，直接可以烧，然后它会通过、那个、 是干粉吗？ 对，干粉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壶里面，然后就是一拧，然后它直接那个水压把热水顶上来，然后顶到上面来之后就可以喝了。然后它那个味道就是哇，非常浓重的那种味道。 那个是拿火烤过、熏过的 啊， 对， 非常很烈，但是非常好喝。 是吗？ 对，可以放一点巧克力在里面。 那是不是摩卡壶？就是专门本来是用来做摩卡这个咖啡的呢？ 其实不是，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对对对。 当地啊，当地 很当地哈，加点巧克力，加点糖。哎，我有个问题，他们喝咖啡加不加糖？ 一般情况下不加。 嗯，就是要喝咖啡的醇香。 对，然后你加奶其实都很少。 哦， 对对对， 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是纯真的咖啡啊，纯正， 很刮油，我跟你说， 很刮油， 是的， 亏得。 我回来瘦了好多斤，就是因为天天喝咖啡，然后它真的是会就是代谢 很 快， 真的 哈， 对， 哎，有它的功效啊， 咖啡是有功效的。 对，威尼斯听上去啊，就是因为很多的电影在威尼斯拍摄哈， 是的，是的。 那个晚上的威尼斯，你们有没有去？因为你们拍摄一般都在白天吗？就是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对，其实像晚上的话，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在天台上可以大家一起喝喝酒。然后一起看一看那个景色， 意大利的红酒也不错 啊。 对，是的，因为托斯卡纳大区那边的红酒就非常的好喝，白的红的都很好喝。对，然后而且特别便宜。 对对， 对，我们就从超市拎两瓶上去，然后对吃一点那个萨拉米啊，吃一点那个意大利的火腿，就是意式的那种生火腿 啊。 那个萨拉米是香肠，然后我们还会那个吃那个意大利的生火腿 哦， 哇，然后再买一点奶酪，都特别的便宜，但是味道真的好。 其实他们吃的很简单，把那个生火腿夹到面包上面， 是的， 对，然后一口咬下去， 哇， 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吃的。 小明，你醒醒！哎，威尼斯除了这个花神，还有什么咖啡馆？这 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众化。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Florian 的话，给大家提一个小 tips， 就是去的话尽量穿稍微正装一点，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那边非常正式，包括所有的服务生，然后穿的也都是那种 一身黑吗？ 对，穿白衬衫 啊，那种很庄重， 那 非常庄重。 女生就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穿的这样就可以是吗？ 稍稍再华丽一点， 再华丽一点，就是他要求我知道了，有点像晚礼那种， 倒不至于那么夸张，但是我建议就是穿的稍微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比较日常，然后你可能去的时候可能在比如说像你需要去那个 party 穿那种小礼服啊， 男士呢 庄重一点，男生穿一个衬衫，千万不要穿运动服去就可以了，对，因为那个环境真的是太 配合 了， 你穿椰子就进不去。 没错哈，反正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地方哈。 对对对，很有灵魂的一个地方。 这是个 tip 提给大家，但要着装要重视一点啊， 重视一点啊，稍微。 对对对对对，往后退，这就不让。 你哪个单位的？不让进。 第二个咖啡馆是在威尼斯。 第二个的话叫Coffee Dao Dosh， 就是 Dosh， 对，就是一个意大利语发音，我真的是不太 OK 的 Dosh。然后这家其实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因为它是特别有名的一个连锁店了。但是它也是在威尼斯那边开始起家的。然后我们是去了那个特别老的那一家店， 全意大利都有。 主要还是威尼斯，但是全世界都有。 哦，全世界都有。 对，它开了很多连锁店。然后那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就是很平民化啊，你随时随地去那边喝一杯没问题， 对不对？ 对， 是的， 进去喝 就是。排队咖啡 to go， 然后拿完就走了。 对，因为是这样，意大利喝咖啡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如果你在吧台很快的喝完的话，和你坐在店里面喝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吧台喝就很便宜，也就是一欧两欧，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然后你要是坐下来，可能就2.7、2.8、3欧左右。对，像那个 Florian 的话，就是差不多7欧。

配音的大姐， 嗯， 她就喜欢这个，对，她天就每天都喝这个牌子，然后就，哦，啊，原来在这儿啊，我跟她聊一聊，对， 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棒的咖啡学校， 哦， 哦， 你可以去申请那边的 master， 然后那边的他去培养出来的咖啡师可能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了。 可是 有年龄限制吗？ 有基础限制吗？ 那就是还是需要你可能有一定的，比如说像世界咖啡师的认证啊，然后还有一些证书， 哦，是这样的呀，完了 也要申请。 请问你平时都喝什么呢？ 我喝速溶。下一个。 然后就静了。什么是速溶？然后你给他讲了一节课，你赖吧，你赖吧，我呼出有雾嘛。 人家就觉得，哦，我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算了。 直接开一本新课，哎，然后你当客座教授。 对对 对， 对，在这个地方，除了你刚才说有那个立的那个工厂， 嗯， 还那其实这个城市挺小的， 很鲜活， 嗯， 我觉得。 对， 海滨还有海， 很漂亮。然后当时我们也是住了一个 Airbnb 的一个民宿， 嗯， 然后那个民宿它就是在城市中。所以我们的融入感很强，而且我们住民宿的话，它的那些那个比如说像他当地人是会给你很多推荐的， 哦， 这就是我喜欢民宿的原因之一。 是的， 嗯， 然后他会推荐你去附近的一些店，嗯，然后当时他们推荐了我们一家餐厅，然后那个餐厅的名字就不说， 嗯， 真的意大利语太长了， 嗯， 对，但是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就是没有外国人，就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惊奇的看着我们，就是东方人进去 速溶来了。 速溶真的真的，哎，东方人， 对对对，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我是演员啊。然后呢， 然后那边的那个食物的话就非常意大利人有一个特色，他们喜欢妈妈的味道， 嗯， 很多店都叫什么妈妈的厨房啊，妈妈的味道啊， 哦， 对， 祖母的厨房， 对对对对，就是， 对对，我们叫奶奶的味道， 祖母的酥油， 对，还有外婆的呢，嗯， 外婆的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喜欢家常的味道，嗯， 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你去其他的餐厅，比如说像那个TripAdvisor 上面推荐的那些， 嗯， 可能就更偏向于商业化， 嗯， 但我们去的那种真的就是 当地的 那个食堂的感觉，而且味道非常好， 而且如果要是你那个民宿主带你去的地方，我觉得都是非常当地的一个 地 方，对对对， 很 local， 真的， 你得这么想， 对， 他为了招揽客户，就美誉度、评价度，他推荐地方一定是很好的地方， 是的， 对对对， 要不会砸他的招牌嘛，对不对？ 是啊， 就会写反馈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而且意大利的安迪安尿很好。你别出话了，你真是，你怎么安迪安是个包子铺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 很 local， 对 对 对。 对， 然后 这， 对，这边还有一个小贴士想给到我们的这些广大听众啊， 嗯， 对，因为就是其实在国外的话大家自主性都非常强， 嗯， 所以说你在离开民宿的时候其实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扫好， 是， 比如说你用过的杯子啊，你洗好放到那个人家的那个碗架上，然后包括就垃圾可能也需要倒掉， 嗯， 就是说就是 你来的时候什么样你走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对， 对， 就是这样，嗯，因为其实国外很注重这样，因为 Airbnb 它有一个互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它要给你的评价好的话，你可能之后才会预约到比较好的房源， 嗯， 不然的话你的评价不好的话人家之后就不租给你了， 啊， 对，互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尽量的保持那个整洁， 是的，而且好多房东他们对人的信任感那真的是超 强， 强， 对， 哎， 嗯 啊，你就把那个钥匙放在哪个锁， 对， 那个什么小盒里，我说啊，你不怕我拿你家东西吗？ 对对对，他非常信任哈， 是的，是的， 反正这个地方呢是海滨的小城，又是你刚刚说那个著名品牌的一个绝对工厂店， 对对对， 有那种忧伤有浪漫的气息哈， 是的， 最后的七分钟留给都灵， 都灵， 大都灵 啊，大都灵， 都灵真的厉害了，都 灵我真的超级喜欢， 是不是？ 非常。喜欢， 非常的哥特， 嗯， 除了那个建筑物啊，那个还有喜欢的感觉吗， 嗯， 点吗，就是对于你来说， 都灵它是另外一个咖啡帝国 Lavazza 的大本营，对， 哦， 其实我们去的都是咖啡重镇 大本营， 哦， 对对对， 嗯， 然后它那边有一个都灵特饮叫做 Bisserine，这个就是都灵特有的一种饮品 Bisserine， 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去到了这一家Bisserine的发源地这家咖啡厅， 嗯， 对，然后它是创造这个都灵特饮的这样的一家咖啡厅， 嗯， 也是非常非常的 古老的一个百年老店。然后这个饮品它独特在哪里呢？就是你听起来都觉得，哇塞，初恋的味道， 真的， 对， 不懂爱情， 对 ，Bizarin 它怎么会有 初恋 的 味 道呢？ 对， 是这样，它最上面一层是冰冰的那种非常细腻的奶油，啊，是一层奶泡，然后中间呢就是 espresso 热热的 espresso， 哇，本来就已经冲撞了，然后在下面一层，最下面一层是一种巧克力。巧克力酱，然后它里面会有一种很特殊 的 一种很软的像 jelly 的那种物质，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就你喝一口喝下去，就是层次感非常非常鲜， 那是不是很厚？ 一口喝下去 啊？不是，它是很厚，但是你是要这样，就是你这样喝的时候，它其实下面会出来嘛，因为那个下面的那个密度会比较 对比较轻， 对对，然后就是直接就一起都喝下去了，一定要一大口，然后 那是很幸福感炸开在嘴里头，那个 有点像非常高冷。的穿着白衬衫的男神，然后给了你一个非常火热的、非常温暖的甜蜜的抱抱， 哎、 哇！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到位啊。 赵本山 去了的话一定要喝、特别棒，然后配一个牛角包 啊，对 对, 对，哎呀 ，Bizarin，、对，我觉得意大利他们对于咖啡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的， 就比如说咱们在英国，就英式下午茶，其实它是主要以甜点啊，会非常非常的甜腻，然后茶呢可能就相对寡淡一些，但是意大利是正好相反， 对，是的，对，意大利的那个咖啡还有包括，其实我觉得在意大利只要喝咖啡的话就不用吃甜品了，但是不代表甜品不好吃， 对。 在他那边的冰淇淋，哇， 啊，意大利其他都很有名的， 太好吃了。那个冰淇淋真的不是说， 是另外一个男生穿那个黑衬衫，哎呀， 周佐你这个形容， 我就跟你们说哈，就是刚刚听的姜饼人这个分享啊，喝咖啡是让人愉悦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 对不对？不要老担心失眠啊什么的，你去试水稀释也好啊，然后等等，对不对？ 反正你都失眠睡不着觉，你还怕什么呢？ 我还没有幸福感 啊，对呀、 我喝了还幸福感，我失眠呗。 就是啊，幸福的失眠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享受，全 世 界,、世 界失眠， 哎，对嘛，对呀、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姜饼人他作为一个体验师，他真的很重度的体验那些风格，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乐在其中，分享的时候还是那个眼前那个画面，还像刚刚发生过一样的。 哎，都灵有没有逛？一下 溜达 啊，好多特别棒的手工店，而且比如说像手工的帽子啊，手工的皮靴，意大利皮具嘛， 我好喜欢， 好便宜哇！当时 别 换 款了啊， 对，我买了一双那个手工的很高的一双靴子，然后他们说就是如果在星光天地之类，可能至少要五六千，将近一万。 好，那我猜一下，1000人民币是吗？ 差不多，就直接下来了，而且那个帽子都是手工。 你问一下那些靴子硌不硌的脚啊？硌脚疼了。他那个 不能，人家都是合脚的，人家是定制，定制懂吗？ 定制 完全 对， 没有硌脚，特别舒服， 真的。 而且它皮子是真的是真皮， 厚厚的， 就国外 男， 而且它那个皮也分很多等级，它那个是好的等级的皮质，而且是最好的做工，是手工缝制， 对 对， 而且可以买巧克力。 都 灵就是意大利最甜蜜的城市，为什么呢？它是很多非常著名的巧克力的发源地。对，很多非常知名的品牌都是都灵的品牌。 我的天哪，都灵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反差的感觉。我以为这么哥特的一个城市，是不是人都特别高冷啊？对，都是那样。你干什么？你从哪儿来？喝什么速溶？对，没想到是这么甜的一个城市。 嗯，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出去玩的朋友，如果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凭你自己的，比如说知识储备，你的理解。对一个地方有很多千差万别的认识，因为我觉得都灵就跟你类似那种感觉， 是吧？很高冷， 那种感觉啊， 就是都灵是黑的， 这么一去一看，不是，都灵是火红的呀，应该 是， 对，火热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对对 对， 而且意大利人本人很热情，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一看的时候，喝啤酒啊，吃火腿，咔咔就热情的相拥那种感觉，是不是庆祝？ 而且意大利男生好帅， 意大利队啊， 是吗？我感觉意大利男生长得他们是留。 团嘛，男团嘛，意大利对不对？ 会留，但是那种很野性的那种美 啊，我知道，对，意大利人脸长， 火焰啊， 火焰， 对 对。 其实我们的这个纪录片也在这个，应该是在后期当中，对不对？有没有名字？纪录片有没有名字？ 哦，对，暂时还 没起好。 对对对对。 哦，对对对，我觉得 后期有机会的话，对。可以关注一下饼明的小屋，我的 公众 账号， 可以可以可以啊。然后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饼明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分享你去过其他的一个地方，因为欧洲你就去遍了，对不对？ 对对，差不多吧。 哇，而且是在英国留学，是？ 对对对，英国我们到时候啊，英国是我的。 最爱，挚爱， 哎呦， 挚爱， 挚爱， 哇，对英国这么爱吗？ 对，就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去一趟。 哦，是在伦敦当时还是 在？没有，当时是在南北两个地方，一个叫谢菲尔德，一个叫布里斯托。 哦， 都是很漂亮的城市。 是的，英国是他的挚爱哈，那必须要把他的挚爱呈现给大家。 嗯， 有机会再来， 过来吧，带过来吧。 好的， 带过来。 来。 刚刚听到非常好玩的分享，我觉得咖啡是精彩的旅程，让我们的旅程显得有一点点镶边、金丝绒边的感觉哈。 对， 也希望我们的江饼人呢，多去世界看的时候呢，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他眼中的世界哈。 对， 好的，好，非常乐意。 对对 对， 嗯，咖啡真的是不一样哈。 对呀， 速溶也是可以喝的。 不，我们没有说速溶太不好， 太忙了。 对，其实我觉得速溶也很好。 嗯，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 只要 你要烹饪，对 对, 对就可以了。 是的，我觉得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然后呢，就是你每天喝咖啡是一种习惯， 是的， 是 的，是 的。 重点是刮油，谢谢江饼人， 谢谢饼饼， 谢谢主持人。 那个我们明天再见了。 好， 哎，那个速溶咱们就再买一点去吧， 再买点， 再买点，茶壶怎么整点哈？ 是，整点银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